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世界这两个字，当你听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你听到世界，你想到一个好的东西或者一个不好的？如果是好的话，为什么你听到世界是一个好的？如果是不好的话，为什么是不好？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连续三个主日会好好思考世界这两个字。我们这三个主日的圣福音都会提到世界，原文希腊文是 cosmos， 和合本中文圣经有时候是翻译成世界，有时候翻译成世人。耶稣的门徒约翰在他写的福音书里面，还有他的三封书信里面，常常用到这个词世界。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用了78次，那如果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加起来只有用到15次而已。在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6:12-22，在第20节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或者世界倒要喜乐。那么光从这段经文，你已经可以稍微了解当使徒约翰用这个字 cosmos 世界或者世人的时候，这个字是包含什么意义。当门徒痛哭哀嚎的时候，世界反而欢喜。简单来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世界大部分的时候是指拒绝耶稣的众人。我们等一下会回到世界，还有世界与当时耶稣的门徒还有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先详细一点看我们今天这整段经文。今天还有下个主日，还有下下个主日的经文，都发生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。其实从约翰福音13章一直到17章，耶稣在那天晚上都是在跟他的门徒讨论一些重要的事。在这时候，耶稣正要被抓，然后被杀，被埋葬，但是第3天他会复活。他复活40天后也会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。他升天10天后，耶稣就会赐下圣灵来。那这一切，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快要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他都有提到。那么这段很清楚可以分成2小段，12-15节还有16-22节。我先把12-15节再念一遍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那这段是比较不容易明白的，但至少我现在要试着把重点讲出来。耶稣的门徒需要圣灵，当他们有圣灵的时候，他们也就能够担当得了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事。但是耶稣死复活升天后就会特别赐下圣灵给他们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所做的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。 那这真理主要是什么真理呢？主要是耶稣自己。耶稣说圣灵会荣耀他，耶稣圣灵也会将授予耶稣的告诉门徒。那么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耶稣的确就是真理本身。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事实连接于我刚才提的题目世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当世界拒绝耶稣的时候，他这个世界就是在拒绝真理。耶稣与真理就是分不开的。可以给一个例子，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八章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他来到世界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耶稣自己就是真理。当比拉多大概用耻笑的口气说，啊，真理是什么呢？的时候，他不仅在拒绝真理，他也就是在拒绝耶稣自己。也可以说，在这里，比拉多就是代表整个拒绝耶稣与真理的世界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今天经文的下一半，16到22节。在这段耶稣的门徒不了解为什么他们一下子见不到耶稣，然后又会见到他。耶稣在这里就是在讲他要被杀、被埋葬，门徒会不见到他。但耶稣第三日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会再次见到他。当耶稣被杀、被埋葬的时候，门徒很忧愁，但拒绝耶稣的世界当然会喜乐。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就会喜乐，并且没有人能把这喜乐夺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再次念这一段16节，耶稣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；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这段就比较容易明白，耶稣被抓、被杀、被埋葬，门徒不能见他，他们也忧愁了，世界反而喜乐。但耶稣复活后，门徒就喜乐起来，并且没有人能夺去这个喜乐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。这段很清楚，都是关于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。那跟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关系？还是有。首先在第一段，耶稣说，当圣灵来的时候，门徒就会明白真理，特别与耶稣有关的真理。 接下门徒，包括门徒约翰，就把这真理写下来，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。圣经就是圣灵上帝所默示的，并且圣经都是见证宣讲耶稣了。圣经最重要的最高峰的真理就是耶稣。感谢上帝，2000年前圣灵特别使门徒明白这真理，又写下来了，因此我们今天的人能认识能相信上帝的真理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的经文的第一段。关于第二段呢，我们可以说第二段从2000年前一直延伸到今天。耶稣复活后，门徒会喜乐，并且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耶稣还是复活了，因为他还是复活了，我们也喜乐了，并且没有人能把这个喜乐从我们夺去。是的，这是个事实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有喜乐。但是圣经包括耶稣自己说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忧愁。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几节后，也是下个主日的经文，耶稣自己就告诉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甚至耶稣复活后，耶稣的门徒在世上会有苦难。我们也是，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有苦难，有忧愁。那有不少原因我们会忧愁，但我今天要特别提出两个。第一，我们忧愁因为我们是罪人。第二，我们忧愁因为世界会逼迫我们。首先，我们忧愁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我们的罪包括这段经文可以所可以显出的罪。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这段经文最让我一直注意一直思考是这句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当耶稣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与世界有完全相反的回应，那这是应该的。在一边有耶稣与他的真理，在另一边有世界，门徒要站在哪一边呢？门徒如果与耶稣与真理站在一边的话，那么当耶稣与真理被攻击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痛哭哀嚎忧愁。世界呢，当然他们反而会喜乐。那你自己是站在哪一边呢？在你的家里面，在你工作场所与同事在一起，在社会上，包括你跟你的邻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站在哪一边？如果你站在耶稣与真理那边的话，有的时候就是不容易的。其实如果回到耶稣的门徒的话，耶稣被抓被杀被埋葬的时候，门徒的确是忧愁的。但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站在耶稣那边？没有，他们全部都分散了，留下耶稣独自一人。与耶稣站在一起，有时候就是要受苦，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愿意这么做呢？妥协真的是比较容易，靠近世界那边一点就是比较舒服，比较顺。 站在耶稣那边的意思包括学习他的榜样，譬如为别人而活，专心服侍别人。世界说你不用这样，你为自己活比较好，你自己要快乐，你自己要幸福，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快乐，为别人的幸福而活呢？我们都是自私的，我们也都不想与耶稣一同受苦，我们很容易妥协。我希望你现在可以看到你的罪，也希望因为你看到你的罪而是忧愁的，因为这样的忧愁是好的。圣经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当我们这些有属灵疾病的人，就是当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在我们的忧愁里向上帝承认我们罪的时候，他就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。引起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的忧愁是好的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一直会有这样的忧愁，因为我们到了天家之前，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还是罪人。好，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会有忧愁，是因为当我们与耶稣和真理站在那边的时候，这拒绝那耶稣和真理的世界一定会逼迫我们。耶稣那天晚上与他的门徒讨论那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好几次提到这一点。当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时候，耶稣就是在指这个逼迫。他那天晚上另外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这是一定会发生的苦难与忧愁，但圣经很多地方叫我们不要灰心或者害怕。比如说那天晚上所在的另外一位门徒彼得，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与耶稣和真理站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受到拒绝耶稣的世界的逼迫，一定会有的。那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应该问你们，这两种忧愁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你看到你的罪而忧愁，还有因为世界逼迫你这一位基督徒而忧愁的。如果你这两种忧愁都没有的话，那这真是糟糕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恐怕你已经是完全属于世界，已经不是属于基督的。但有可能你心里承认说，你常常没有那因受世界的逼迫而忧愁，就是因为你常常就不怎么站在耶稣与真理那边。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罪的时候， 你是忧愁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就感谢上帝，这真的是好的。感谢上帝的律法产生了这个好忧愁。因为当我们在这样的忧愁中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他真的就因着耶稣的缘故来赦免我们的罪。那当我说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我们罪人根本还没有属于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还完全死在我们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，我们还完全属于世界，全部站在世界那边的时候，耶稣反而已经站在我们这边。他也不仅站在我们这边，他甚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。并且耶稣不仅是2000年前站在我们这边，他今天每天都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虽然我们常常跟随世界，把耶稣与真理扔在一边，但耶稣并不离弃了我们。他应许我们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今天早上，还有每一个主日早上，耶稣也特地站在我们这边。他今天早上从天上特地降下来到我们这边，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他现在在他所被宣讲的道里面，也就是站在我们这边。等一下他的真身体真宝血也会在我们这边，甚至也会在我们里面了，又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若回到我们经文忧愁与喜乐的题目的话，今天崇拜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忧愁地承认我们的罪。但透过整个崇拜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确定知道，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忧愁就变为喜乐。是的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，我们真的喜乐。但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还是会忧愁，我们还是罪人，因此会忧愁，我们会受到世界的逼迫，这也会使我们忧愁。但是将来有一天，耶稣会夺去我们一切的忧愁，只会剩下喜乐。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从启示录第21章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哀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是的，没有任何忧愁，没有我们的罪，没有世界的逼迫，只有上帝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上帝与我们同住，我们完全完美地面对面地站在他那边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